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你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的委员，也是我们北京鼓楼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平平大夫。徐大夫您好。 您好。 我们今天呀，想来跟您谈一谈有关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有一种病症是我们各个年龄段都非常重视的疾病，也是高发的疾病，就是痤疮。我们说到这个痤疮啊，有的小朋友最早的可能是10来岁，脸上啊鼻子上啊就开始长痘痘长痤疮。那么我们说年龄大的可能有些50来岁还长痤疮，可以说伴随着朋友们真是30-40年。那么今天呢，您给大家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痤疮？ 就我们痤疮的发病率现在越来的越高，而且发病人群的年龄也越来的越大，从青少年开始10多岁就得，还包括到了50-60岁本应该不长痘痘的年纪也得上了。所以痤疮现在是一个我们皮肤科常见的一个大问题了。现在的小孩子本来是皮肤非常娇嫩啊，皮肤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怎么得上了？就其实就是吃出来的。家长都认为我们孩子缺这个缺那个，大鱼大肉都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们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油性的东西吃的多，蛋白质摄入的特别多，在体内我们孩子其实脏腑是非常娇弱的，如果吃了高热量难以吸收的这些食物的话，它在体内蓄积的特别久，久而化热，我们说可能到肺热炽盛的状态，体现在我们的皮肤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痘痘。这些痘痘的表现形式就是特别的大，冒大白头，而且一般在两个脸颊部位分布的比较广。我们说左肝右肺嘛，所以说小孩子呢，就是一个是吃的特别的多，油腻，消化不了，导致肺热炽盛，出现在两个脸颊周围的一个大脓包，这是青少年容易得。青年人就是可能他会注意到自己的饮食情况，但是他就是运动量太少，运动量太少的话，我们食物堆积在体内，它是湿热，就我们食物堆积在体内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运化，都停留在体内，运久了以后它也会在我们体表发生反应，也会出头。但它这个头呢，就是我们可能油性的皮肤，我们皮肤特别的油，尤其是在脑门啊，我们的三角区域，这油脂分泌旺盛的部位会在这个地方上冒头。青年人呢，他油脂分泌的比较厚，所以说这个毛囊的这个出现的头呢，它就比较深，好像很难去清洁它，一个是油多，一个是脓泡的位置可能更深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中年人啊，中年人的时候其实各个的机能它都有点下降了，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油脂分泌的反而不是很多了，你看它是一个干性皮肤，洗完脸以后都感觉脸上紧绷绷的那种状态，或者是经常用一些护肤品用的不太到位，水补的不太够，其实是一个干性皮肤，这时候出现的脓头其实是很难清理的。您说它大吧，它不像咱们青年或者少年人它有那么多的脓头，它都是像一个囊肿一样不冒头了，都是一个一个红疙瘩似的那种，但满脸都是，它这个分布呢就不是很均匀了，没有什么规律性。中年人是因为我们的津液比较少， 肝火比较旺，久而化瘀，瘀完了以后产生的这个热出现的这些痤疮，它是没有脓头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囊肿，这个东西比较难治。还有一些就是女性的，我们刚刚说化妆品的刺激啊，经常频繁的去换护肤品，这些外界原因引起来的痤疮也很常见。还有一些妇科炎症也会慢慢的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些炎症，它一般起的痘痘都在下巴颏、下颌部位，或者是咱们这个人中唇上唇下。就是说不同年龄阶段它的原因有很多，它的痘痘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多，然后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痘痘我们常见的一些原因啊，还有表现。 我们可能是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哈，医生呢就会给我们一些药膏类的来抹，但是这种外用的药膏是不是会含有激素呢？我们这个痘痘将来会不会留痘印儿呢？或者会不会留痘坑呢？请许大夫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们常用的治痘痘的就是消炎，我们一般在脸上是不建议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的。像西医治疗痘痘最常用的就是像盐酸环丙沙星凝胶，像芦荟胶一样是透明的，抹在痘痘上然后也很好吸收，治痘很好。一个叫盐酸环丙沙星凝胶，一个呢叫做麸烯地酸软膏，是一个广谱的抗菌的。这两个药膏呢就是治疗痘痘很常见。刚刚您说了激素，确实有一些不太正规的一些医院或者是患者自行去药店购买啊，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用一些激素类的东西。我们说带松字的大多数都是激素，康酸莫米松、卢米松、丁酸氢化可滴松，这些带松字的激素不在医生指导下是不要私自在脸上涂的，尤其是单纯的一些痘痘。还有一些叫德的，比如说布地奈德、屈安奈德，这些带德字的大多也都是激素，避免这两个误区，咱们脸上的这些东西就不要用了，就用这些消炎的。中医呢治痘痘呢就可能用一些我们自己中药膏、中药面膜或者是中药粉的洗剂都可以。痘印的问题啊，一个是它痘痘的部位，就跟咱们说小孩子啊，您可能不用去医治它，它过两天它就砰一碰就破了，那它就不会留痘印。那青年人呢，他那个一个是他痘的部位比较深，他已经在皮下快到真皮层了，他这个部位很深，他就容易留疤，再加上我们自己不注意老挤它去抠它，很多小姑娘我挤完把这个头挤出来了就好了，但您一个挤的动作发炎了然后再感染了，它就特别容易留痘印。所以说有了痘痘，一个是选正确的药膏，尽量不要用激素，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自己的去把它弄破，然后避免细菌感染，这样就不会留痘印了。 那么现在呀，有很多治疗我们这个痤疮的方法，有的是美容院，有的是医美机构。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些跟美容相关的机构，他可能会说你的这个痤疮啊是因为你的有脓头啊，或者是有感染呀，我们需要把这痘给清了，清疮把它给挤了，挤干净了。能不能挤？ 能挤，但是得在医院武警的环境下去挤。挤的第一个前提是这个痘痘熟了没有，就是说它冒白头了咱们去挤它。如果是一个囊肿没有头，您干挤会对我们周边的组织造成一个二次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挤的时候就跟我刚刚说要注意感染，还是在正规的医院，它有消毒，所有的针具都要二次消毒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清完疮以后还有一个及时的一个修复，可能在外面他清完疮以后您就回家了，那我们在医院呢，我们也有一些清疮的处理，我们是清完疮以后再给予一些修复的面膜呀，或者是一些药膏，这样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除了美容院有一些我们说的刷酸和清疮处理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拔罐放血，其实也能够治疗痘痘，和它的原理差不多。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是能挤的，挤也是治疗方法之一，但是看你怎么挤这个痘痘，得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然后刚才徐大夫又说到了医美机构治疗这个痘痘，我们也想再请教一下，医美机构治疗痤疮到底有几种方法呀？这种方法能不能用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呀？我们什么样的痘痘适合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确实现在医美这个太火了， 它就一个最常用的，就我刚刚跟您说的，最简单的叫清疮，就是用一些特殊的针具把我们这些脓头给它挤掉，这是我们第一个常见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之前有一个叫果酸焕肤，它是针对就是我们皮肤，就是我们说的青年油脂特别多的情况下又冒了白头，这个时候他们会用一些果酸先刷一遍果酸去中和我们的油脂，然后再进行清疮。这个呢疗效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就是果酸的浓度它有很多种，我们可能选择不当的话刷的太多，我们的角质层都会受到影响。很多人单纯就一两个痘，他要整脸去刷一个果酸，痘痘是没了，但是脸就开始红血丝、过敏、干痒，这些症状就出来了。这是果酸加清疮处理。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我们的水光针啊，我们把水补到位了啊，就我刚说的中年人干性肌肤处于冒痘，做一个水光针就会好很多。确实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呢做的时间频率不要太频，它都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治疗啊。我们正常的面部皮肤28天是一个修复周期，所以我们不要轻信它，我们一周来一次做完以后效果特别好，不行，我们就是一个月或者2个月做一次水疗或者水光针，把皮肤的一个水分补充好了，确实痘痘会好很多。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祛痘产品，不排除有一些是可能是好的东西，但是呢现有的一些祛痘产品里面它没有特效药，抹了我的药痘痘就没有了，神奇般的不见了，那都是可能不太可信的。一般情况下即便是您买到了这个祛痘产品，建议呢先小范围的试一试，看看有没有过敏反应，因为好的产品里面要么它可能会掺加一些别的特殊的东西，就比如说我说一些弱效的激素它可能掺在里面了，你抹在那儿是痘痘好了，过一段时间激素依赖性皮炎出现了。所以说祛痘产品的选择也会非常重要，不要听信于广告，还是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购买，选择合适的这些产品会比较好。购买产品要看一些它的外包装、生产批号、保质期，还有它的成分，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点。 我们徐大夫说了，选择这个产品的也很重要，最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一个用药。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我们就想来问一问，我们中医在治疗痤疮的时候有哪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内服加外用？比如说青少年的怎么治？ 中医治疗痘痘其实是整体的辨证论治的，所以说每个年龄阶段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青少年来说，它就是单纯是因为一个吃的特别的多，肥肉炽盛导致面部的痤疮的发布。我们治疗的时候可能常用的一个药物叫枇杷清肺饮，清肺热的啊，枇杷叶、桑白皮、地骨皮这些清肺热的这些药物去治疗痘痘效果会特别好，再加上我们一些消导的药，比如说鸡内金、焦三仙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一个清肺热，这两个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大概的思路去治疗，可能效果就很好。单纯吃中药，青少年的这些痘痘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青年的油脂性分泌比较多的，我们可能用这个黄芩、黄连、大黄这些把它三焦的湿热给它排出去，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茯苓啊或者是生白术、生薏仁祛湿气，然后再加上去热，我刚刚说的三黄，这样组成一个大概的思路去治疗它。这个时候呢，我们青年呢一般可能有一些外治法去油脂的， 我们有一些小的叫绿柳丁，然后外敷的话我们有一些成药复方黄百叶，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组的一些方子，我们会用西安马齿苋、西安的黄柏，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加一些硼酸、芒硝这些东西，把这些药熬成水，过滤完了以后再稍微稀释稀释，拿这个水去湿敷于我们的面部，它有很好的控油的效果。敷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针清的方法，传统中医的这种针清的方法，我个人比较用三棱针，直接就在脓头出的这个地方全部点刺，一般是一个豆点一下就行，以出血为度，然后点完以后如果不出血稍微挤压一下，或者在清之前用手或者是用罐稍微点一点，把它沙都出出来，这时候再点再放血，血都能放得出来。然后点刺完了以后呢，如果能嘬上罐最好，就像我们脸颊部位其实能嘬上罐，额头部位嘬不了罐的话尽量能闪一下，就等于把这个毒给它拔出来。你要是光点不挤或者不拔的话，它其实出血度是不够的。那你说我们一般是脓头出来了以后，血出到鲜血为止，这个才叫毒拔完了，拔干净了，然后再消消毒，再配合着用一些消炎的药膏，晚上回家的时候呢，配上我们自己熬的中药，比如说马齿苋呀或者金银花这些预防细菌感染的这些药物去敷一下，这样一般一周做个两次，连续做上两周，它这个脓头就出来。这个一般治疗囊肿性的痤疮效果比较好。还有我们的火针，有特殊的一种针具，它这个火针就是把针烧红了刺入到我们的囊肿壁，不要听上去很疼啊，但这个针特别好，它是和普通针不一样，它这个针具保温时间特别的长，就针扎完以后这个针是一直是保持这个热度刺透在我们这个囊肿的部位，然后再配合拔罐放血，效果也特别的好。 我刚才说了中医是外治加内调，徐老师给介绍了，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小常识，对于我们长了痤疮的这些朋友来讲，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洗脸，应该如何正确的用护肤品？ 好的，就是长了痘痘非常的难看，就想尽办法用最昂贵的一些清洁产品，我要把油脂给它洗掉，其实是不对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洗面奶的选择，不要用那些强效控油的。我们正常的皮肤是分泌油脂的，它是保护我们肌肤的，过度的这些控油的洗面奶的选择会让我们的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有些皮肤地方反而是干燥的，所以说总用控油的物质会让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混合性的，有的地方油脂分泌的特别多，有的地方就特别的干，所以说控油的洗面奶不建议用，我们建议用一些温和的泡沫丰富的那种洗面奶就可以了，这样对我们皮肤一个是表面上的油脂轻微的洗掉就可以了，第二呢也不会有这些摩擦刺激，这是洗面奶的选择。第二就是咱们的护肤品，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就行，一个是水一个是乳就够了，如果说咱们像干性肌肤的人稍微配一点霜就行，不要用太多，水是最主要的，一般建议选择的就是孕妇和婴儿用的，因为它里面的化学含量比较少，早晨起来泡沫丰富的这个洗面奶洗完以后，然后先喷一遍水，喷完了以后呢，然后再上一遍水，再用点乳，然后打点防晒，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天晚上再洗一遍脸，把这个T字区啊去油的地方洗完了以后再是一遍水再是一遍乳。如果痘痘特别多的情况下，不建议他再用一些晚霜，因为这个霜这种东西皮肤是不能透气的，我们的皮肤上面的毛孔也要呼吸，白天晚上它也要呼吸，你用了很多的霜什么之类的东西它呼吸不了，皮肤的一些毒性物质释放不出去，反而一晚上憋了一晚上的痘痘，所以晚上的清洁还有这些过度的这些护肤的东西要少用。 有的朋友呢敷补水的面膜，敷祛痘的面膜，敷很多种的面膜，这样敷行不行，对不对？ 肯定是不对，不太科学的。一个就我说，因为我们的皮肤需要呼吸透气，总是敷这些面膜呢，它就让我们的皮肤达不到一个通气透气的效果，就会憋着冒痘。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护肤品您看它的成分其实有很多都是一些化学物质，长时间的这些化学物质甚至是荧光剂在我们的皮肤上附着那儿，都是对我们皮肤一个刺激，所以说也不太好。第三个就是我们敷的时间，其实所有的面膜敷在时间长的话它都有一个反向吸水的过程， 刚开始我是给你补水，补完了以后我这边面膜我缺水了，我再吸回来，其实是这样一个反向吸水的过程。所以说面膜敷在脸上一般15分钟左右就要撕下来的，然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清洁，把吸收不了的这些成分给它洗掉的，这几个方面注意好了就好。一般面膜不建议每天敷，天天敷，一周呢可能敷上2天或者3天敷一次比较好。 我们还想再问一下这个徐大夫，我们这些长痘的朋友可能饮食上也需要注意，应该怎么吃怎么调理，请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小孩子我们就要让大人买一点鸡内金，就是消食最好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有味道嘛，所以我们是炒鸡内金，给它剁的碎一点放在孩子喝的粥里面，隔三差五的帮助他消化一点点，是一周一次或者一周两次给他吃一吃，让他消导一点，孩子饮食这方面注意一点就行了。然后青年人呢肯定就要饮食注意一点，像我们说10多岁呀、20多岁青年人要严格控制糖的摄入，只要吃糖吃的特别多，他冒痘的几率就会非常的大。一个是糖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咖啡这些兴奋性的东西少吃，现在还有西医研究认为就是我们牛奶喝多了可能也会冒痘，所以说糖、咖啡、牛奶这种高蛋白质的东西您要把这些控制好了，说实话您的痘痘发生率能够降低一半，这是我们青年人。中年人呢饮食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注意，就我们说平时喝一些疏肝解郁的茶，中年人主要就是我们面部的护理，护肤品的选择会重要一点点。像女性呢，我们说更年期它激素这个可能紊乱，平时建议喝一些代茶饮，就是我们说五花茶，菊花、玫瑰花啊、凌霄花、月季花，这些东西吃一些疏肝解郁的东西，或者是吃一些单支逍遥散这种中成药，把我们的肝气疏解了，那我们的气血能够上营得了了，可能我们这些痘痘的问题就会缓解一些些。饮食一定要禁食辛辣刺激，还有一些鱼腥海鲜这些发物，包括韭菜、茴香这些新发的这些蔬菜，水果像我们的芒果、樱桃，就这些热带的水果也要少吃，这些要注意。 我们都说这个肺主皮毛啊，我们这个长痘痘和我们肺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应该吃一点清肺呀、润肺呀这样的食物呢？ 对，像我们比如说白色入肺，我们肺主皮毛啊，就是说长痘痘要从肺去调理。一个是肺在这个肺经上呢，它是主白色，我们可能白色的东西，比如白萝卜、百合、山药。这些白色入肺的东西，或者我们中药入肺的桑白皮、地骨皮，这些东西入肺的可以多吃一点点，能够清肺热，这样我们痘痘就会少一点。另外一个呢，肺与大肠还相表里，就跟我们说肺上有问题了，我们到大肠上找找，我们泄泄热，比如说我们经常要保持大便通畅了，那可能肺经的热就从上往下出来了，就好很多。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我刚刚说消导的药，或者是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一些中药，比如说炒白术、炒薏仁，甚至是厚朴这些东西，然后能促进我们毒物的排泄，大肠经好了肺经也就好了。这两方面，一个肺经一个大肠经，是治疗我们痤疮常用的两个经吧。 那么我们说完了吃了啊，那么我们再说说运动。我们这些长了痤疮的青年人呀、中年人呀，是该动呢还是不该动呢？运动量是什么样的？ 生命肯定是在于运动，不在于静止。我们除了饮食注意以外，适当的运动其实是对我们身体也好，对我们痘痘肯定会更好。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早晨起来运动是比较好的，因为睡了一晚上，我们身体机能都得到修复，那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再加着一些太极啊，或者是慢跑，这些有氧的运动能够促进我们体内血液的循环，毒素的排出。所以说一个是时间段，我们建议是早晨起来晨起锻炼比较好，